炊夜幕而低垂，如婴儿那一般甜蜜的沉睡，无缘故地飘摇在幸福的追随。孩子你呀，多谢你的话，是否有点累，是否有点醉。 仁慈善良的爱，令我冲破狂风巨浪，注入一颗明亮的晨星，带给我无限的希望。 那夜里的梦中有天使的眼泪微微笑而苏醒，为呼吸而无悔，如婴儿那一般甜蜜的沉睡，有缘分的牵在幸福的追随。孩子你呀，多谢你的话，是否有点累，是否有点醉，是否是否有点累，是否有点醉。 今天组这个团加了几个兄弟， 阿爷、李宗盛、华健，我们上了吧。 五十 五十 五十， 听说五月天都在下面。哇，我们的新团体碰到老团体，我们很怕的。谢谢准，拍谁拍谁啊？这个老团体，你们请多多指教啊。 这些老团体应该都碰到瓶颈的啦。